管蔡世家第五。管叔贤，蔡叔度者，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。武王同母兄弟十人，母曰太姒，文王正妃也。其长子曰伯邑考，次曰武王发，次曰管叔贤，次曰周公旦，次曰蔡叔度，次曰曹叔振铎，次曰程叔武，次曰霍叔处，次曰康叔封，次曰冉季载。冉季载最少，同母昆弟十人，为发旦贤，左右辅文王，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。即文王崩而发立，是为武王。伯邑考既以前足矣。武王以克殷纣，平天下，封功臣昆弟，于是封叔显于管，封叔度于蔡。二人向纣子武庚禄府，至因移民，封叔旦于鲁而向周，为周公。封叔振铎于曹，封叔武于成，封叔楚于霍，康叔封、冉季载皆少，未得封。武王既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专王室。管叔、蔡叔以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，乃挟武庚以作乱。周公旦承成王命，伐诛武庚，杀管叔，而放蔡叔，迁之，与车十乘，徒七十人从，而分因余民为二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，以续殷嗣。其一封康叔为魏君，是为魏康叔。封季载于冉，冉季康叔皆有循行。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，冉季为周司空，以佐成王制，皆有令名于天下。蔡叔度季迁而死，其子曰胡，胡乃改行，率德循善。周公闻之，而举胡以为鲁卿氏，鲁国制。于是周公言于成王，复封胡于蔡，以奉蔡叔之嗣，是为蔡仲。其五叔皆救国，无为天子立者。蔡仲族，子蔡伯荒立。蔡伯荒族，子公侯立。公侯族，子厉侯立。厉侯族，子武侯立。武侯之时，周厉王失国，奔淄。公和行政，诸侯多叛周。武侯族，子夷侯立。夷侯十一年，周宣王即位。二十八年，夷侯族，子西侯所氏立。西侯三十九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周氏悲而东徙，秦始得列为诸侯。四十八年，西侯族，子公侯兴立。公侯二年卒，子代侯立。代侯十年卒，子宣侯错府立。宣侯二十八年，鲁隐公出立。三十五年，宣侯卒，子桓侯封人立。桓侯三年，鲁弑其君隐公。二十年，桓侯卒，弟哀侯献武立。哀侯十一年，初，哀侯娶臣，西侯亦娶臣，西夫人将归，过蔡，蔡侯不敬，西侯怒，请楚文王来伐我，我求救于蔡，蔡必来，楚因击之， 可以有功。楚文王从之，鲁蔡哀侯已归，哀侯留九岁死于楚，凡立二十年卒。蔡人立其子弼，是为穆侯。穆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。十八年，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，夫人荡舟，桓公止之不止，公怒，归蔡女而不决也。蔡侯怒，嫁其弟。齐桓公怒，伐蔡，蔡溃，遂鲁穆侯，南至楚少陵，以而诸侯为蔡谢齐，齐侯归蔡侯。二十九年，穆侯卒，子庄侯贾武立。庄侯三年，齐桓公卒。十四年，晋文公败楚于城濮。二十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戴笠。二十五年，秦穆公卒。三十三年，楚庄王即位。三十四年，庄侯卒，子文侯申立。文侯十四年，楚庄王伐陈，杀夏征舒。十五年，楚为郑，郑降楚，楚复弑之。二十年，文侯卒，子景侯故立。景侯元年，楚庄王卒。四十九年，景侯为太子盘娶妇于楚，而景侯通焉，太子弑景侯而自立，是为灵侯。灵侯二年，楚公子为弑其王贾敖而自立，为灵王。九年，陈司徒昭弑其君哀公，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。十二年，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，又蔡灵侯于身，服甲，印之罪而杀之，行其士卒七十人，令公子弃疾为蔡。十一月，灭蔡，使弃疾为蔡公。楚灭蔡三岁，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戴笠，为平王。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卢立之，是为平侯。是年，楚亦复立陈。楚平王初立，欲亲诸侯，故复立陈蔡后。平侯九年卒，灵侯盘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，是为道侯。道侯父曰尹太子友，尹太子友者，灵侯之太子。平侯立而杀尹太子，故平侯卒而尹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戴笠，是为道侯。道侯三年卒，弟昭侯申立。昭侯十年，朝楚昭王，持美求二，献其一于昭王而自益其一。楚相子长遇之，不语。子长谗蔡侯，留之楚三年。蔡侯知之，乃献其求于子长。子长受之，乃言归蔡侯。蔡侯归而知晋，请与晋伐楚。十三年春，与卫灵侯会少陵，蔡侯思于周长虹以求长于卫，卫时使丘言康叔之功德，乃长卫。夏，魏晋灭陈，楚怒攻蔡，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，以共伐楚。冬，与吴王阖闾，遂破楚入郢。蔡怨子长，子长恐，奔郑。十四年，吴去而楚昭王复国。十六年， 楚令尹为其民弃以谋蔡，蔡昭侯惧。26年，孔子如蔡，楚昭王伐蔡，蔡恐，告急于吴。吴谓蔡远，曰迁以自尽，亦以相救。昭侯思许，不与大夫计。吴人来救蔡，因迁蔡于周来。28年，昭侯将朝于吴，大夫恐其复迁，乃令贼吏杀昭侯，以而诛贼吏以解过，而立昭侯子硕是为成侯。成侯4年，宋灭曹。10年，齐田常杀其君简公。13年，楚灭陈。19年，成侯卒，子生侯产立。生侯15年卒，子元侯立。元侯6年卒，子侯齐立。侯齐4年，楚惠王灭蔡，蔡侯齐王，蔡遂绝嗣。后陈灭33年。伯邑考，其后不知所封。武王发，其后为周，有本纪言。管叔显作乱诸死，无后。周公旦，其后为鲁，有世家言。蔡叔度，其后为蔡，有世家言。曹叔振铎，其后为曹，有世家言。成叔武，其后世无所见。霍叔楚，其后晋献公时灭霍。康叔封，其后为魏，有世家言。冉记载，其后世无所见。太史公曰：管蔡作乱，无足载者。然周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天下既移，赖同母之弟成叔、冉叔之属10人为辅服，是以诸侯族宗周，故父之世家言。曹叔振铎者，周武王弟也。武王以克殷纣，封叔振铎于曹。叔振铎族，子太伯皮利；太伯族，子仲君平利；仲君平族，子公伯侯利；公伯侯族，子孝伯云利；孝伯云族，子仪伯喜利。仪伯23年，周厉王奔于淄。30年卒，弟幽伯强立。幽伯9年，弟苏杀幽伯代立，是为代伯。代伯元年，周宣王以立3岁。30年，代伯卒，子惠伯嗣立。惠伯25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因东徙亦悲，诸侯叛之，秦始列为诸侯。36年，惠伯卒，子石甫立。其弟武杀之代立，是为穆公。穆公3年卒，子桓公终生立。桓公35年，鲁隐公立。45年，鲁弑其君隐公。46年，宋华府都弑其君商公及孔府。55年，桓公卒，子庄公奚孤立。庄公23年，齐桓公始罢。31年，庄公卒，子奚公仪立。奚公9年卒，子昭公班立。昭公6年，齐桓公败蔡，遂置楚少陵。9年，少公卒，子公公相立。公公16年，初，晋公子重耳齐王过曹，曹军无礼，欲观其骈邪，悉复击谏不听，私善于重耳。 21年，晋文公重耳伐曹，鲁公公已归，令军无入西腹击之宗祠闾。获说晋文公曰：“昔齐桓公会诸侯，复异姓，今君求曹君灭同姓，何以令于诸侯？”晋乃复归公公。25年，晋文公卒。35年，公公卒，子文公受立。文公23年卒，子宣公强立。宣公17年卒，子成公复除立。成公3年，晋厉公伐曹，鲁成公已归，以复视之。5年，晋栾书、中行衍、使成古视其君立功。23年，成公卒，子武公胜利。武公26年，楚公子弃疾，视其君灵王戴立。27年，武公卒，子平公虚立。平公4年卒，子悼公武立。是岁，宋、魏、陈、郑皆火。悼公8年，宋景公立。9年，悼公朝于宋，宋求之。曹立其弟也，是为生公。悼公死于宋，归葬。生公5年，平公弟通是生公戴立，是为隐公。隐公4年，生公弟禄是隐公戴立，是为敬公。敬公4年卒，子伯阳立。伯阳3年，国人有孟仲君子立于社宫，谋欲亡曹。曹叔振铎止之，请代公孙强，许之。但求之曹，无此人。孟者借其子曰：“我亡，耳闻公孙强为政，必去曹，无离曹祸。”即伯阳即位，号田义之士。6年，曹野人公孙强亦号田义，获白燕而献之，且言田义之说，因访政事。伯阳大悦之，有宠，使为司乘以听政。孟者之子乃亡去。公孙强言罢说于曹伯。14年，曹伯从之，乃被晋甘宋。宋景公伐之，晋人不救。15年，宋灭曹，执曹伯阳及公孙强以归而杀之。曹遂绝其嗣。太史公曰：“余寻曹公公之不用西腹击，乃成宣者300人，知为德之不见，及振铎之梦，岂不欲引曹之嗣者哉？如公孙强不修绝政，叔铎之嗣乎诸？”